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 到如今年复一年，我不能停止怀念，怀念你，怀念从前。但愿那海风再起，只为那浪花的手，恰似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今年969一起听资讯，我是英奇。根据最新空气质量预测预报结果，预计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受不利气象条件影响，即日到15号将出现一次长时间大范围重污染天气过程。香港特区政府将向立法会提交国歌法本地立法文件，另外港府也将研究如何把中小学的国歌教育纳入条文内。澳大利亚工党政府拟引入一项带薪家暴假，每年为家暴受害者提供10天带薪假期。巴西旅游网站对全球17个国家的1.5万名海滩爱好者发起了一项调查，结果发现巴西人更偏爱本国海滩。2017年，北京市老旧机动车淘汰更新交易办理平台共受理并审核15万辆老旧机动车补贴申请，实发补助15.8亿元。北京市东城区将社会单位的3万余停车位夜间共享给附近居民，重点管理共享单车总量和停车问题。将于3月24号在湖南卫视首播的《我是大侦探》未播先热，其中何炅、吴磊、张天爱等明星亲情加盟参与录制。以上就是今天的969听资讯，感谢收听。 为什么我只能对感情认输，像没人要下注的摆布队伍，当别人一脚得到胜利的欢呼，我正要面临红牌默默的退出。是不是我信仰的绅士风度，像老外看不懂的中国功夫，其实我柔情要比长城还坚固，只等那梦将你的泪把我颠覆。嘿，总有人给我帮助，会崇拜我的态度，在他的眼里我是威风凛凛大名人物，走路时他会配合我的脚步，想事情他会瞄准我的角度，冷漠的待遇变成细心的照顾，在他的世界我总算脱胎换骨。总有人给我满足，会崇拜我的态度，在他的眼里我是威风凛凛大名人物。总有人给我幸福，要和我同进同出，跟着我海角天涯，只想把我牢牢。Thank you. 脚步，像是镜它会瞄准我的角度，冷漠的待遇变成细心的照顾，在他的世界我总算脱胎换骨。嘿，总有人给我满足，会崇拜我的态度，在他的眼里我是威风凛凛大名人物。嘿，总有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在心间，为我洗衣做饭菜，手上握出厚厚的茧。我拉着妹妹的手，一股暖流在心间，为我洗衣做饭菜，手上握出厚厚的茧。 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英奇。在我们的生活中啊，有许多不成文的规矩，都体现在很多的小细节里。比如说修图的时候，不要只 P 自己，也帮朋友一起修一修。不回微信前，千万不要发朋友圈。还有约女生要提前几天约，排队时呢，扎马尾的朋友不要来回甩头等等这些细节。这些细节看似简单，但是确实在表达了一个人的涵养和素质。那么在你的生活中，你认为什么行为是让人受不了，觉得是一种没涵养的行为呢？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打开聊天窗口和我互动吧。

小雨，淅沥沥沥沥沥，淅沥沥沥下个不停。山谷里的小溪，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流不停。小雨为谁飘？小溪为谁流？带着满怀的凄清。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沥，淅沥沥沥下个不停。小溪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流不停。小雨陪伴我，小溪听我诉，可知我满怀的寂寞。请问小溪，谁带我追寻？追寻小溪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流不停。小雨陪伴我，小溪听我诉，可知我满怀的寂寞。请问小溪，谁带我追寻？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969经典随身听，我是英奇。刚才这首歌来自刘文正的《三月里的小雨》，可能很多年轻朋友听到刘文正这个名字会觉得很陌生，但这个名字在七八十年代代表的是港台流行音乐的一代巨星。许多我们在不经意间哼唱的歌曲，比如这首《三月里的小雨》，还有那首《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都是由刘文正所演唱的。但是如今提起他却很少人知道了，因为自从1991年他宣布隐退以后呢，就彻底销声匿迹了，而给我们留下的只有他的歌声和淡淡的回忆。 小雨打在我的身上，雨水洗去忧伤，重回可爱的家园，追求我的向往。那青山绿水无恙，泥土依然奔日夜常怀想，让小雨 打在我的身上，滋润我的心房。小雨打在我的身上，雨水洗去忧伤，重回可爱的家园，追求我的向往。那青山绿水无恙，泥土依然芬芳，也常怀想，让小雨打在我的身上，滋润我的心房。泥土依然芬芳，日夜常怀想，让小雨打在我的身上，滋润我的心房。

朋友圈的交往是一种几乎不费成本的事情，一条动态也通常不是给你一个人看的，但你要知道，朋友圈里的动态是死的，但人是活的，不用太执着于朋友圈里的是非。今年969，我是英奇，希望你能把更多的时间精力花在身边的人身上，希望你满怀热情地对待生活，也希望你在真实的世界里过得丰富快乐。 真心价99朵玫瑰，等于满分的恋爱心动感觉，感动像综合巧克力般多变，但怎么选择都是快乐滋味。爱情添加了梦想，秘密花园就会浮现，等我们一起去探险。原来爱的甜美就制造在每一个瞬间，保存期限是永远。99滴眼泪，等于百分百恋爱苦辣酸甜，把手伸进糖果盒挑个心愿，薄荷或草莓你都为我实现。爱情添加了梦想，秘密花园就会浮现，等我们一起去探险。原来爱的甜美就制造在每一个瞬间，保存期限是永远。 创始人俞敏洪， 你没法短期内去改变你周围的环境和周围的社会现状，那么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心平气和的来思考怎么样从你现在的岗位上去做起，慢慢的一步一步来争取自己的资源。 小米科技创始人雷军， 到了40岁的时候，我觉得光有聪明和勤奋是远远不够的，我觉得还得顺势。我认为这是我观念最大的变化，那个顺势而为

泰国海关厅发布公告称，海关厅将进一步加强对出入境旅客及其随身行李的检查力度。24小时书店开进北京市海淀区便民超市，所有新书打开塑封，读者可以免费自由取阅。北京市2020年实施新高考，高招录取将参考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外省学生可持转出省份省级教育考试机构出具的考试成绩证明。据统计，第90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平均收视人次仅2650万，比去年减少19%，而且创下历史新低。以上就是今天的969听资讯，感谢收听。

为你们提供维持生命的水，我的森林，你们的树木，为你们提供新鲜的空气。我清晰地看到你们对这个地球的所作所为。曾经你们来到我的森林，只为享受身心的宁静，攀登到我的顶峰，只为获得心灵的启迪。如今你们一味地从我这里获取利益，看看吧，你们趁一切还有可能。要知道有一件事我看得非常的清楚，那就是你们正在靠近悬崖的边缘，而悬崖的下面乱石密布。 在沧海的南方，我们在雨中的路伴遇上各自逞强，谁能了解谁的心事，人的目光不会说谎，都看穿对方曾为什么而绝望。我们就从分担悲伤到慢慢分享梦想，看月光贪心到晨光。明天的香格里拉如何才能够到达遗忘，多少沮丧才能昂首在策马。明天的香格里拉寻觅也带来成长天堂，不在远方回头，原来在心上。雪花会被拥抱成火花，铺着爱的地方就不是天涯，而是家。我们都一样盼望化作春阳，让幸福开成一束一束花，随时都能摘下，别在情人的发瓣风沙总让泪流下。明天的香格里拉才能够到达遗忘，多少沮丧才能昂首在策马。明天的香格里拉寻觅也带来成长天堂，不在远方回头，原来在心上。成长天堂，不在远方回头，原来在心上。明天的香格里拉如何才能够到达遗忘，多少沮丧才能昂首在策马。天堂不在远方回头，原来在心上。 经典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英奇。在前几天电影《水形物语》摘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以后呢，我的脑海中就浮现出泰戈尔的诗句：鱼说你看不到我眼中的泪，因为我在水中；水说我能感受到你的泪，因为你在我心中。这一次与其说是电影的夺冠，不如说是爱情的胜利。正是因为爱情可以跨越国界、种族、肤色和性别，它才赋予了我们天马行空的想象和无穷无尽的力量。爱情让我们向往，也让我们成长。此刻你的心里是不是也住着一个人？是他让你觉得这个世界每一天都是精彩的呢？你有什么爱情小故事想要分享吗？欢迎关注九六九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来分享你的故事。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英奇。刚才这首歌来自许茹芸，《一帘幽梦》。这部九十年代的连续剧呢，情节其实现在看来也就是普通的二女抢男主，最终男配尚未成功的故事。但在当时啊，陈德容的天真纯洁，刘德凯的风流倜傥，足以让人每天都等候在电视机前，然后在这首歌曲中恋恋不舍。也有人说，爱情就像是一场梦，过去的美好就像放电影一样在眼前闪过，抓不住也留不住，是这样吗？

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别彷徨别犹豫，我和你在一起。高山在云雾里，也要勇敢地爬过去，大海上暴风雨，只要不灰心不失意。有困难我们彼此要鼓励，有快乐要珍惜，使人生变得分外美丽，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 说人的一生会遇到2920万人，而两个人相爱的概率只有0.00049%。在这茫茫人海中，两个人能够相遇就值得感激，能相爱更是一种难得。所以如果遇到了就不要轻易错过，如果爱上了就不要轻易放弃。经典969，我是英奇，愿你们能一直一直好好爱下去。 阳光。

那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每个冬季带的失落伤得多深，每个呼吸都是新的芬芳。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发改委呢日前发出了通知，要求做好守信失信企业红黑名单，各地发布的红黑名单及相关主体退出名单的信息应及时向社会公开。经典九六九和泽林一起来听听资讯。海关总署最近发布了数据，二月份我国进出口总值2万亿元，增长17.2%，前两个月我国外贸进出口保持较快增长。日前一份2018中国女性的自信报告揭示了中国女性在自信表现上的巨大差异。报告显示，每100位中国女性中有41.8人在低估自己。中国外交部最近宣布，从现在开始，所有的驻外使馆将大幅下调中国公民办理领事认证的费用，降幅达2%。九寨沟风景名胜管理局日前透露，8号是88地震后九寨沟部分景点对外开放的首日，景区接待团队64个，游客767人次，出动保障游客用的观光车40台。2018虎润全国白手起家女性富豪榜最近发布，在全球白手起家的10亿美金女富豪中，有64位来自中国，占全球63%。网传的市面上的茶叶农残超标，农业部相关的实验室表示网传不实，谣言的拼凑自过往报道的截图和视频，我国茶叶质量安全有保障。

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对于有车一族来说，上高速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上高速也难免会遇到隧道，而在高速的隧道旁有这样一些标志是需要大家注意的，一不小心就会被扣6分，罚200元。由于我国车祸案例的不断增加，我国现在对交通管理这一块是越来越严格了。高速公路上有一些标志是要我们在过高速隧道时必须要注意的，否则扣分起来很严重。高速隧道的限速标准跟高速路是不一样的，一般都要低很多，而且不同的隧道会有不同的限速标准，也会在隧道口设立不同的限速指示牌。车主们在经过隧道口时要留意好该隧道的限速标准，避免超速被罚。隧道是高速中比较特殊的路段，光线差，空间小，而隧道口更是事故多发地，在狭小的隧道内变道超车容易影响到其他车辆，造成事故导致拥堵。现在的高速隧道基本都配备了变道抓拍系统，一旦在隧道内违章变道被拍，是要面临扣分罚款的。高速路全程都是禁止停车、禁止掉头的，隧道里当然也不例外，更何况隧道光线不好，此时停车或掉头的话，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除了熟知各类标志，高速过隧道还有很多注意事项。驶入隧道前要看清楚隧道外面的标志，按标志行驶即可。另外，由于隧道过于黑暗，视线受阻，所以我们在进驶之前要提前减速以及开启前大灯，同时要集中注意力，谨慎驾驶。驶入隧道后应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避免前车驾驶员因视线受阻而临时停车。高速隧道拢音效果比较明显，喇叭会产生的噪音会比在普通道路明显，会干扰驾驶员的行车。除了光线问题之外，还有就是道路比较狭窄，所以在隧道内行车时不得随意变换车道。驶出隧道后同驶入隧道内一样，视觉会产生短暂的不适应，所以在驶离隧道时要观察隧道口交通情况，适当的减慢车速，待眼睛适应隧道外的光线之后再加速。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九六九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九六九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只要你愿意走向

已经5点钟喽，快要下班了，努力再冲刺一下，不要偷懒哦。我是潘玮柏。 岁月里头。